会立刻关闭。您去市面上买一点也不夸张，3箱18瓶可是万元左右的价格。所以呢，有宴请、宾客、朋友聚会、礼尚往来、结婚、寿宴，或者说满月用酒的，立刻来拨打进电话了，4007108888，4007108888。现在看到咱们的热线4007108888已经满线了，但是呢，同时也有不少朋友通过4007108888表达自己的怀疑，说茅香原浆酒呢，我很了解啊，它可是知名酿酒大师的精心酿制，市面上很难买到，是高端的用酒，你们竟然55块钱就能喝到，还送1000元的网络话费，真的怀疑你们酒的质量是不是有问题。其实呢，有关注啊是好事儿，说明大家购物啊是越来越理性了。但是呢，要告诉到大家，活动啊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第一，确保到酒的品质，每瓶呢都有茅台专属的 logo， 如果有假，甘愿处罚。第二呢，确实是价格低，还原酒厂直供价格。第三，所赠送的1000块钱的乐化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，是实实在在的把卡送到您的手上，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2张500元的面值。卡了，仅剩1分钟，打通4007108888，花1999元订购3箱18瓶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原浆酒的同时，还有1000块钱的电话充值卡免费送。真品佳酿茅台茅香月原浆酒1999元一箱，买一箱送2箱，还有1000元话费免费赠送。每一瓶的瓶盖上呢，都带有防伪编码，保证滴滴真酒，滴滴好酒。4007108888，4007108888，承诺免费送货上门验货，满意之后再付款，不满意拒收，不收取1分钱。明白说，就是不让您多花1分钱，只需要一个电话，确定要了再给钱，保证到消费者的权益。4007108888，4007108888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《大城小事》。这座大城是北京，这些小事是生活。 大唐瑞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，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。大城小事，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，我是主持人王哥。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俊杰。 昨天我在节目里说啊，今天李凯就会上班了，我谎报军情了。李凯今天还没来，那个我师傅明天就上班了啊，这回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那个想念李凯的听众朋友们，咱熬过今天这一晚上，明天就回到岗位上，那个李凯迎接大家啊。这个该休假休假，该上班上班，这个假期过后啊，确确实实应该迎来这个信心饱满的工作。不过我相信啊，这个2015年已经过了9个月了，一定还有很多朋友的年假是不是还没休呢？ 还没歇呢 啊！这个该休假休假，该工作工作，劳逸结合是吧？别赶在最后年底的时候扎堆休假，大家班还排不开，然后谁也抹不开面子，又不好意思来回调班是吧？趁着现在秋高气爽，这个咱躲开11长假，咱11前后咱错峰出行，年假也休了，景色也好，是不是？万一有些朋友胆子大，中间再请2天假，11加年假，咱休一大长假。那就可以出国玩了。我现在在这开始跟大家开始谋划11的假期了，是吧？这个热心肠，年纪小热心肠没关系，岁数大了以后我就会变成热心肠的大姐。这一开始说是热心肠大姐，是因为啊，我前面有一榜样。 哟，谁呀？ 甘露园就有一位热心肠的大姐。 哦。 那跟我一比，那人家简直就是太热心了。中午11点啊，在朝阳区八里庄甘露园16号1单元。51岁的殷和平啊，拎着抹布和一个装满水的大可乐瓶，走出了位于1层的家。一边爬楼，一边擦拭着楼梯扶手，清除小广告，清扫楼道。每天呢、啊，这样的工作要进行每周2次啊。殷和平啊，人家可不是坚持这一个星期，人家一坚持坚持了16年。 火！ 对于殷和平来说，健康是件奢侈的事儿。他先天性的髋关节脱位，手术之后啊，又双侧股骨头坏死，行动不方便，他每次起身呢、啊，都要先缓上一会儿才能走动，速度啊，还不如人家的一半。

谱曲《江河水》，汹涌澎湃。 古琴曲《流水》，绕梁不绝。 水是美之源泉， 珍惜水资源，让美永驻人间。 现在是。